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来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近四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京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京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近日，有关衡水中学新生报到须知的相关内容引起网友热议。校方公布的新生须知中写道：不能退步，不能生病，不能顶撞，不能心情不好。学生入学以后，短裤和裙子必须膝盖以下，女生不能化妆。对此，有网友赞叹处处细节中流露出学校的贴心和人情味儿，也有网友认为这种统一管理太严苛。如何定义学生规范？学生教育培养中，学生成绩、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存在什么联系？如何培养规则意识？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在刚才的预告中我们也谈到了，就是关于衡水中学这么详尽的一个学生规范。那究竟这样的一个学生规范对于学生的成长是否是有益的呢？我们会在今天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今天节目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几位嘉宾，来自于衡水中学的优秀班主任李先辉李老师，还有前门外国语学校的校长杨梅校长，以及东城区音乐教育学科带头人二级心理咨询师姚玲玲姚老师，还有包括像教育评论员耿方志。我们今天的嘉宾阵容非常的强大，也是想一起来透彻的来聊一聊，究竟那这样的一个这么细的学生规范适不适宜在我们北京去开展推广，同时呢，我们家长是不是要用这样的一个要求去要求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孩子，才能够让他更健康的成长，获得更好的成绩？一起来聊一聊。好，首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启动，严格落实小学零起点教学。28名北京教师将赴雄安开展为期一年支教工作。大学生参加校内勤工助学临时岗位按小时计酬，比2007年标准增加4元。以下是详细内容。市教委3号会同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公布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启动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市教委表示，将通过采取自查与摸排相结合、抽查与整改相结合、集中整治与长效机制相结合等措施，全盘考虑、分阶段逐步推进，促进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严格落实小学零起点教学。各区教育行政部门要设置专门举报监督电话和信箱，自觉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市教委3号召开行前 动员会，28名本市干部教师将奔赴雄安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支教人员分别来自北京市第80中学、朝阳区实验小学、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海淀区61幼儿园。支教团呢采取组团式援助方式，由管理团队和教学团队组成。管理团队出任四校雄安新校区的校长、副校长，中层干部教学团队出任教学负责人及兼任教学工作。本市还将在雄安新校区建设名师工作室，积极开展教研活动，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昌平学校乐府校区小学部于新学期正式投入使用。该校规模为6个年级24个班，学生人数约1000人。投用后将进一步缓解回龙观地区学位紧张情况。据了解，学校将在开设国家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数学课会采用4+1模式，四节常规课和一节特色清华少儿数学。音乐、美术、戏剧课等都将采用中西结合方式授课。此外，小学部还将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和社团活动，如绘本、外教口语、航模体验等，丰富学生课外知识。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公布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大学生参加校内勤工助学临时岗位按小时计酬，原则上不低于每小时12元，比2007年的标准增加了4元。新版办法规定，高校安排勤工助学岗位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大学生参加勤工助学的前提是要保证学生不影响学习，原则上每周不超过8小时，每月不超过40小时，寒暑假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适当延长。此外，新版办法还规定，大学生参加校外勤工助学的酬金标准不应低于学校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为鼓励更多青年医学生投身儿科事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多名院士发起设立了院士加博爱基金。通过院士博爱基金项目，奖励优秀青年医学生，特别是儿科专业的学生。据了解，该项目由中国红基会专人负责执行，筹款目标为100万元，资助每名获得院士博爱奖学金学生2万元，以支持其进行深造，继续从事医学特别是儿科事业，鼓励开展相关研究。奖励基金由中国红基会拨付至高校，并由高校统一发放给获奖者。又是一年开学季，各大电子商务平台都摆上了醒目的宣传广告，新一轮的开学经济升温。与此同时呢，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片火热的市场，试图利用校园贷诱骗学生。个别学生盲目从网络平台贷款，甚至沾染恶习，耽误学业。经过整治，校园贷得到遏制，但出现回租贷、培训贷等诸多新马甲。对此，专家就表示，各相关部门应多措并举，斩断伸向校园的金融黑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加强对学生的理财教育和防骗宣传，培育大学生正确的消费观。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播报，苏小坤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近日，有关衡水中学新生报道须知的相关内容引起网友热议。校方公布的新生须知中写道，不能退步，不能生病，不能顶撞，不能心情不好。学生入学以后，短裤和裙子必须膝盖以下，女生不能化妆。对此，有网友赞叹，处处细节中流露出学校的贴心和人情味儿。也有网友认为，这种统一管理太严苛。如何定义学生规范？学生教育培养中，学生成绩、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存在什么联系？如何培养规则意识？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啊，我是姚迪。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来自于前门外国语学校的校长杨梅杨校长。杨校长你好。另外呢，还有这个来自于前门外国语学校的东城区音乐教育学科带头人二级心理咨询师姚玲玲姚老师。 大家好。 还有呢，我们的教育评论员耿方志耿老师。耿老师你好。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在刚才的片花中也是谈到了啊，就是衡水中学作为一个全国很知名的这样的一个教育集团，出台了一系列特别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学生的规范，一个入学须知。那这个须知这个做得非常的详细，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在饮食方面，可能什么东西是能带的，什么东西是不让带的。能带的是什么呀？牛奶、饼干、苹果、梨、橘子、香蕉，那没有列入范围的一律不让带。 还有包括物品，不能带手机、游戏机这样的电子产品。另外呢，着装方面也有要求，比如说不能穿拖鞋进入校园跟教室，那短裤裙子必须要到膝盖以下，基本就是七分了，六七分了以上才行啊。另外包括这个不留长发，不佩戴首饰，不烫染头发啊。另外对家长的要求是，学生在校期间家长不能探望或者隔着门送东西。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引发了很多这个大家的热议，尤其是网友的热议。今天呢，我们的记者苏晓坤呢，其实也是进行了一段采访，在这个街上对大家进行采访，看看这衡水中学这样的规定大家是怎么看的。各位嘉宾，咱们一起听一下好不好？ 好的。 这样就是特别详细的这种规定真的不是特别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这种个性，完全把他这个孩子的个性和孩子的喜好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我觉得这样就特别不好，还是应该有一个规则大概的大框，如果说面面俱到的什么都去要求不太合理。老师包括学校制定这个规则的出发点我们是认可的，但是有些时候这个做得太细了反而就有点矫枉过正了。 要是太严格的规定孩子就没有个性能发挥出来，这样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特点吧。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可能孩子培养出来了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其他方面大家都是相同的。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应该是更加尊重孩子的个性，这样的话要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然后不要太多的这种规定，这样孩子的就像工厂里打造出来的一样，最后的话除了成绩好都被忽视了。 一般的呢，看到学校里面这个校长给他们顺话，也就是说规范还是比较合理的，学生就是应该要规范，教育要规范。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没有道理你学校你管的注重的是学习，你注重这些干什么？如果你老师讲课足够有意思足够吸引他的话，就像打游戏一样，那没有人规定穿什么队服他也一样打得很带劲儿啊，对不对？你如果能够足够吸引他注意，你管他穿的是什么发型呢，对不对？规定是应该有啊，但是你不要太苛刻了嘛，对不对？差不多就行了 啊。你刚才这位我们的采访的嘉宾啊，这个采访对象你说的很有意思了啊，这个只要这个学习好就行了，老师这讲课足够好，那其他的这都不重要。在座呢有两位，这个耿老师是也是在任老师吗？ 是， 都是。那三位其实都是在任老师，都是老师怎么评价刚才我们这段这个接采的这内容？他们也都谈到了一些要点啊，其实他们认为可能这个不应该规范那么细，对，好像觉得太严苛了，像是直接给管起来一样，就是什么学生的自由度都没有了。先听听这个杨校长您怎么看？ 我觉得规范归规范，他写在那儿很细。首先呢，我觉得学校校方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本着不办误人子弟的学校这样的态度。因为在任何场合下，任何一个单位大大小小他一定要有规矩，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刚才听了几位家长也讲哈，成绩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这些都能做到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够标准的，就不也这个对你就没有什么约束力，因为你已经够好的了。标准还是要有，规范要树立的。我也听过，我们因为学校嘛，在学校里应该让孩子感到温暖，可能有的字眼儿过细，让家长感到这学校有点太军事化了，太严苛了，不是严格而是严苛，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家长的这种心情。其实学校应该让孩子感到，哎呀，我每天有获得感，我有伙伴，我感到温暖，有老师关心着我，教育着我，所以我想呢，学校他应该是对学生来说啊，在学生失意的时候给予他们鼓励，在他们软弱的时候给予他们力量，在他们感到痛苦的时候给予安慰，在他们骄傲的时候给予提醒，在他们无助的时候给予支持，学校应该更多的给孩子予关注。刚才就说这个和而不同，有一位家长我听到的采访说和而不同，其实这是对孩子个性的一个尊重，比如完善个性，保护灵性，与人为善，和而不同，我觉得就是这就是尊重的一种境界。 其实从刚才您的这个表达来看，对于这次衡水中学出的这种详细的学生的入学须知还某种程度上还是比较认可的。那耿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要分开来说。 嗯， 像这一次的入学须知里面，他说不能带这个刀具啊、棍棒啊、其他这些物品什么的，这些其实很多的学校规定相关都有，包括手机、游戏机这些是很多学校都如此规定的。 嗯， 所以有一些规定是必须的。我觉得并不是说像刚才那位女士所说的那样， 最后那位 对对对 象啊， 因为学习这个事情吧，所有的学生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必然遇到无聊的事情，他必然有这种困苦的时候，所以他需要一定的毅力来突破这种东西，他不可能就像玩游戏一样，这是不同的，所以那这样的话，这种规则就是必须的。但是另一个方面，我看到他在他这个规则里面，他包括比如说规定这个12:30，准备午休。12:43的时候，躺在床上准备休息，12:45进入午休状态，这种时间的规定，那就是一种军事化的东西。我觉得这不是学校里面在育人这种状态，而是一种通过这种严格规范的统一化的管理，以达成咱们所谓成绩这唯一的一个目的的这种方式。 嗯，其实从某一角度来说，它是方便管理了，因为给你都设定好了， 对 所有的规范啊，所有的条条框框。所有的老师呢，其实不需要特别强的说自主力的裁定权，你就按照标准你来啊， 对 吧？ 对对 对，就是不需要你特别高的水平就能达到特别统，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 是。 那姚老师您又怎么看？ 我是赞同，我是赞同，老师对孩子的这些规章制度要严格，要具体，因为你规定的具体的话，孩子就非常清楚应该怎么做。那我想，刚才有一位家长说学习好就行了哈，不用去考虑其他的。那我想呢，这个家长有没有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民间经常会说到的一句话，就说我们要学做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生下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是人了。那为什么民间还要说学做人呢？那这个学做人到底学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学的就是道德规范，学的就是社会约束。我们所有的学生最终培养的是他的社会适应性，所以在他学生时代，他能够接受学校这样严格的管理，对于他将来遵守社会的规则，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是有益处的。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还是需要去做一个基本的规范，对吧？那什么究竟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比如说在咱们的实践的教育过程之中，有没有一个相应的规范？比如说您可以举几个例子，在咱们前面的会议。 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我们要求女同学的发型，你至少不能挡到眼睛，因为挡到眼睛会影响到你的视力。你在读书写字的时候，那个头发散落下来，就会影响到光线。那对你的视力发育来说，它就没有益处。 这是从孩子本身上。 对，我们所有的规章制度的制定，是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的发展，而不是为了难为你、刁难你，或者说诚心让你难堪。我们不是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我们所有的规章制度在制定的时候呢，也都是在大的立德树人的前提下，在培养核心素养的前提下，在中学生行为规范的前提下，我们制定这些一日行为规范。那么具体到每个班呢，每个班的新的班集体组建的时候，学生们自己会说我们班的班规，我们自己来制定我们的班规。那我们能做到什么？孩子自己来约法三章，把班规捋出来之后贴在墙上，那每一个孩子就照着这个去做。那所有的这些规则孩子自己制定的，他就会觉得那我们有一个社会契约精神，既然写了立在那儿，我就照着去做。 吐口唾沫都是钉子。 对，而且这些呢规章制度呢，第一是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第二是为自己的自身的身心健康发展都有益处。那为什么不遵守呢？ 所以从学校角度来讲，杨校长，那么我们还会不会说判定一些绝对不可做的事情，然后做一个惩罚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呢？杨校长。 不可做的事情学生做了，作为惩罚。我们还没有当众的呀让孩子丢了自尊的那种惩罚，还是更多的是说服教育，并且我觉得告知他的监护人，告知家长，孩子 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希望家长也配合学校， 嗯， 对他进行教育。在此呢，我有一个小的案例， 嗯， 也是前两天看到的，我想说出来听一听，好不好？ 好， 就是两个字叫交规，六个字叫遵守交通规则。 嗯， 那么拿交规来说，在一个初冬的夜晚，下着细雪，方圆200多米没有人，一位德国先生叫凯里，他就驾车驶入十字路口，抱着侥幸的心理闯了红灯， 嗯， 结果被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老太太出来看到了，结果没隔几天保险公司就给他打电话了，通知他这个你的保费明天开始要增加1%。 嗯， 那么为什么呀，对吧，他就说为什么呀，我没有撞人呀，我也没撞别的，没有出事故呀，啊，我们刚刚接到交通局的通知，你闯红灯，按照我们的逻辑推理，像你这种人很危险，所以保费要增加1%。 嗯， 凯里就想啊，这司机就想说，那我退保，我到另一家保险公司去投保。 嗯， 不管他投哪一家保险公司，对方都要他的保费比别人多交1%。 嗯， 电脑已经联网， 嗯， 整个德国的保险公司都知道了他有一次闯红灯的不良记录。 嗯， 没过多久，他的太太告诉他，银行突然通知他们家的购房分期付款， 嗯， 15年改成了10年。 哦， 他儿子从学校回来也告诉他， 嗯， 老师叫他儿子用现金交学费，还说不能分期付款了。 嗯， 所以说这个德国人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困境，就是因为闯了一次红灯。 嗯， 违规是要付出代价的。 嗯，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设定学生入学须知规范的时候的一个最基本的初衷， 嗯， 就是你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个规则意识，对吧？ 是的。 如果要是规则意识树立特别好，可能也就不会出现类似于我们最近看到的，在济南高铁上的那个高铁事件，对吧？等等，其实都是可能在最开始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时候，那这个规则意识并没有树立好，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究竟这个衡水中学，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校园须知，学生新生入学须知之后，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初衷，我们来听听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好不好？我们也采访了一下来自于衡水中学的优秀班主任李先辉李老师，听听他们的初衷是什么。 我在这里边，他的初衷有这么4点。第一点，为了让学生更好地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环境，我们是寄宿制学校，大部分孩子小学、初中他是走读的，所以集体生活他可能有很多不适应。我们这里边大量的一个文字就是指导他如何过集体生活，比如说建议他准备花露水、一些药品，包括雨伞，我们建议2把，宿舍里放一把，教室里放一把。这样的话，他来了之后，这些东西都是一下能用得着的，他不至于说我手忙脚乱，什么东西也没有。第二个初衷就是考虑到学生的一个健康和安全的成长，全面了解孩子的一个身体状况。这个目的是什么？报道之后，我们要为期10天的一个军训。然后第二个，我们每周有3节体育课，活动量可能比初三年级要大。如果说孩子有一些不适合做这个大体量活动的情况，家长要及时提出来，说免得影响孩子的这个身体的发展。第三个初衷就是让学生和家长更好的了解学校的文化。随着入学通知书发放了2本书，一本是做负责任的家长，这是给家长要看的，另一本是做负责任的中学生。这个我们要求家长和学生在暑假期间要把这2本书看完，同时要交一篇读后感给班主任，目的就是说让家长和学生了解我们家长应该怎样去做高中3年。第四个初衷，立德树人，弘扬传统文化。这里边我们特别强调了说，新学生不能够穿拖鞋进入校园和教室，包括短裙膝盖以下，这个也可能是网上炒的比较多的一点，包括不能留怪异发型，女生不化妆，不佩戴首饰，标准发型。但这个标准发型我们是建议啊，因为我们可以留长发，对吧？只要你扎起来就可以。所以这一点初衷就是我们考虑到是吧，立德树人的一个角度，传统文化。你比如我们传统文化，学生你要着正装的，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上说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啊，留一个怪异的发型，可能彰显个性，但是和我们的传统是不相符的，也会可能引起一些攀比。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要求对他的服饰和发型有一定的规定和引导。 好，这是我们的记者孙晓坤对这个衡水中学的这个李老师进行的一个采访，也说出了初衷。从他的角度来看，其实，也都是为了孩子们好，而且呢，也是把 前人积累下的一些经验啊、教训啊，这个总结出来，比如说雨伞买两把，教室一把，宿舍搁一把，省得到时候那个麻爪啊，省你到时候再去买，很麻烦。但是就是初衷是很好的，咱们很多时候办事都是这样，初衷都很好，但是对方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就不好说了。那从学生的角度来讲，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好的初衷，他能不能够接受得了？耿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个沟通的问题。 嗯， 其实就像什么，就像咱们一开始那个采访， 嗯， 如果咱们仔细的去读衡水中学这份入学须知的话，其实包括药品啊，要求家长叮嘱孩子一定要遵医嘱服药，不要自己去随意服药，这些其实是很贴心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问题？因为衡水中学以前的名声太大了，太顽固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意识，他是为了这个。 嗯， 学生也是如此。学生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很难去理解说，在这个年龄段，他很难理解老师这个规定到底有什么用处。 嗯， 他会觉得这就是为了整齐，就是为了规范，毫无意义，对我没有作用。 嗯， 如果他产生了这样的理解的话，那一定就会产生对抗。 嗯，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沟通，我们制定一个规则的初衷也好，我们还有其他的也好，一定要进行沟通，去求得孩子的理解。所以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教室里面，我们有一个特别小的规定，所有的书包必须放在自己座位的右边。 嗯， 这个规定如果不去沟通的话，孩子想什么都有，而且这个书包啊，没有一个月的时间他放不过来。 嗯， 但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下课我们从中间走的时候，如果书包有左有右，碰巧你两个人放在同一侧了， 嗯， 那你这走的时候会要摔跤， 嗯， 容易绊到同学。就这么一句话，一天时间所有书包到位， 嗯， 这就是一个理解，他必须要求得孩子对于规则的理解，他有了认同， 嗯， 他明白了这个初衷了，他就会去遵守这种规则。 嗯，就是不能够太过于武断。那么在第二时段，我们继续聊聊衡水中学这一次的新生入学须知，也欢迎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城市，是尊重，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就是你问问题也好，其他的就是聊闲篇也罢，必须得在明亮地方，不能在暗的地儿。另外必须有五个同学以上在场，就是你得是一群人啊。嗯，其实这个最后这个问题是说到了一个家长关心的坎儿上，就是家长都很担心学生早恋啊，尤其是青春期，这个阶段，现在青春期可能提早到11岁、10岁，然后一直到14、15岁，都是在一个青春期的一个最懵懂的阶段，学生早恋，家长特别担心啊。有这规定，可能很多家长觉得好啊，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些爱情的萌芽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是实施在学校的操作之中，那么这样的方法可取不可取？杨校你怎么看？ 哎呀，说到刚才您举的这些学校的例子啊， 嗯， 这些规定给学生， 嗯， 我听着就挺原始的， 嗯， 特别偏左。 嗯， 如果对学生的早恋，现在我是这么看， 嗯， 说男生异性好了，男生女生他俩好，应该老师发现以后呢，就是正确的引导他们， 嗯， 让他们融入到学生的学校里面的活动当中，两个人优秀着好， 嗯， 树立他们为榜样。 嗯， 哎，发现他们的闪光点，闪光点，让他们在群体当中都是优秀的分子，那么健康着发展，就是别定义他为就是早恋，或者当众批评，给他带上这个符号， 嗯， 贴上这个标签，那真是早恋，这样对孩子打击是挺大的，而且这词也不太好听。我觉得在需要在集体当中啊，树立重塑正确的这个行为观， 嗯， 表扬做得好的同学， 嗯， 来树立榜样，甚至让这个我们认为所谓的早恋的孩子， 嗯， 找到他追随的榜样就在身边，策略的引导表现不好的同学还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改进， 嗯， 我觉得需要榜样的带动和有老师的这种保护他自尊保护他面子的这种引导， 嗯， 必须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错，什么是好或更好， 嗯， 在家庭中也是如此，作为家长，我觉得家长想要成为让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首先自己要成为他所期待的那样的人， 嗯， 自己也是一个榜样， 嗯， 做孩子的榜样。我觉得如果他身边的人都做健康的事，说健康的话， 嗯， 那孩子， 嗯， 他有时候不健康，想偏了，做偏了，也应该会及时的被给他疏导到正规的轨道上来。 嗯，其实有的时候啊，家长在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就认为学生的成长的一切都是跟学校有关的，而事实上很多的时间这个孩子还是跟父母在一起的。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教育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在讲叫家校结合，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使这种教育的理念一以贯之的执行下去，而不是说两张皮，在学校一面，回家以后那这个家长跟孩子就是另外一面，那孩子其实活得很拧巴，对吧？你不知道哪样是对的，这个是对他的影响会非常的大。那究竟什么样的一个教育教学，在培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一点上来讲，从前门外国语这边来讲，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杨校。 我们学校现在就是开展了快一年了，这个生长课堂。我觉得培养一个身心健全、人格健全的人， 嗯， 让孩子每天来到学校是快乐的、认真的爱，就是这个集体伙伴对他有吸引， 嗯， 喜欢上学，喜欢来看到他的老师。有的孩子，我们就周末孩子不想回家， 嗯， 因为学校让他快乐，学校的生活让他感到幸福。嗯，生长课堂呢，就是孩子们，这个生长课堂的这些课堂改革呢，让孩子们就是更有机会交到朋友。 嗯， 我们的教室景象是就是四五人一组，按照 ABCD 不同的级别给孩子分的，就是好强能力强的，能力弱的，大家呢这一小组就是永远是一个小组。 嗯， 他们在自学阶段，第一阶段自学， 嗯， 就是安安静静，整个教室非常的安静。 嗯， 每一个孩子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自己在读书，在思考，那么这时候也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 嗯， 我了解什么，我知道哪些知识我是不清楚的，我要有一些问题，一会儿第二阶段展互学的时候， 护学阶段我要有的问，我要求知，我要问到答案。小组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做，比如说三四个四五个小组，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很安静。好，护学阶段就会很热闹，就是那种好的课堂是有笑声，有掌声，有激辩声。那在这个时候就是有大家讨论的声音，辩论的声音，讨论求真知的过程。哎，共同讨论，人人都要发言的，有记录的，有记录，有任务，孩子是有任务的。那么在展学阶段呢，就是一个组一个组的，可能会老师给他们时间去到讲台前做小老师，要给同学们全班同学讲我们讨论的结果，哎，我们争论的结果，大家在互相补充。其实老师在整个课堂当中呢，他是一个陪伴者、引领者、补充讲解者。这一堂课老师也不累，孩子还不愿意下课，因为很热闹，很快就度过了一节课，孩子对学习是上瘾的。 其实您做的这个特别像是在招聘的时候做那个无领导小组讨论，啊，这个让大家都有那种参与的可能性，然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要有一个彼此之间磨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整个过程中孩子还培养了一个这个敢于表达的能力，就沟通的能力，就我说的话你都不懂，或者你别人说的话我也没听过，还有倾听，倾听不就尊重别人吗？这种团队精神，合作，尊重，倾听，各种能力，还有这种胆量，挑战自我，我要发言，对孩子这种能力的认可，因为当众一讲，全班给掌声啊，我认可你，我要给你掌声，就自信心的建立。我觉得孩子如果天天在这种氛围中，每一个孩子都是自信的， 是， 都是有成就感的，他会对学习很上瘾，他也爱老师，爱同学，爱社会上学校里一切美好的事物。 其实您谈到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家长的一个期待，就是希望孩子除了学习成绩好之外，能够成为一个性格上更健康，然后更善良的这样的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为什么这次衡水中学的新生入学须知会引起我们社会的广泛的关注跟讨论？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学习成绩上是很突出的。因为单从去年的，我们看到清华北大的，包括他的博雅领军计划也好，还有包括像自主招生这边也好，衡水中学在河北省的这个名人数是最多的。在单校来说的话，可能已经超过了我们北京的人大附中，这样的一个学校啊，人数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规范才能够出来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成绩？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的记者苏耀坤也进行了一个采访，我们来听一下衡水中学这边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好不好？一起来听一下。 这些规则对学生的约束，我们这里边大目的是什么？是一个引导性的规定，不是强制性的规定。引导性的规定就是我们希望学生做个什么样子，比如刚才我提到发型，说我们希望你剪成这样，但是你不剪也没有关系。包括我们提供你要带什么指甲刀啊，带这些东西，我们这些规定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学生的一个正面引导，从立德树人的角度培养他们好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衡中的孩子三年之后，那至少他们懂得了担当，然后关心集体，能够牢记这种责任、善良、感恩、诚信、守纪的这些品质，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非常多，是吧？这三年当中，他们也培养了习惯，在严谨规范、快速高效的生活学习习惯，特别是这个生活学习习惯，那受益终生的。这些规定也引导孩子们那提高能力，比如这里边自立自强。我们的孩子高一的时候还存在家长送一些东西，可能到了后边没有几次，孩子们就完全生活自立，是吧？包括他创新能力和超强的这种生活学习能力都是这个时代形成的。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这些细致的规则对他的习惯的养成，包括他将来发展，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还可以考虑曾经我们学生磨练了毅力，那这里毅力比如我们从新生入学的军训开始，到我们的这个八十华丽远足，到我们的成人礼，那么都是教会学生要勇于吃苦，要不畏艰险，要顽强拼搏，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国家、为民族做贡献，在青年时代你要有更多的付出。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刚才也这个来自于衡水中学的李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究竟这个他们的初衷，本源的初衷是什么。但是我们家长都会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入学须知这么详细，才能够造就出这么优秀的学生，有这么好的成绩？耿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就是从教这么多年了，有什么感受啊？ 我觉得这个他的管理的规定和他的成绩是有很紧密的关联的。 哦， 但是这种关联不只是表面上的这种，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学校如此的规定，像刚才老师说到的，已经很多年了。那么经过这很多年以后，实际上学生和家长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能考到高分的。而且家长和学生愿意来这所学校，他的需求也是如此。所以实际上家长、学校和学生在这方面他是形成合力的。这种合力共同认同的规定，我觉得这才是他能取得一个高分数的关键。所以有了这种认同，那其他学校如果说单学这个规定的话，一上来会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 嗯， 尤其是像比如说已经比较自由空间比较大的学校，他一下使用这种很严格的管理的话，那学生肯定会与他对抗， 反弹了。 对，所以这种合力应该才是咱们在学校里面最需要的一种东西，而不能单纯的说严格的规定，或者说细致的规定就是最好的。 其实在选择衡水中学的那一刹那开始，家长跟学生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衡水中学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对的，我要绝对的服从，这样我才能够出成绩啊。 对对对。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衡水中学的这样的一个选拔模式都是各个地方的优秀的学生选拔过来，所以他们在个人规范上可能也是相对比较好的，所以在这个规范做出来的时候，也许就没有这种要求，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服从起来没那么难，实施起来也没有这么难啊。但是呢，我们又要说到，其实从规则意识上来讲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在上第一时段也谈到了关于这个高铁哥嚣张哥啊，还有包括像俞敏洪在之前的一次访谈中也谈到说，现在的年轻人们缺乏这样的一个教养也好，缺乏这种对于这个社会的认知度，包括这个规则也好，尊重也好，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讲究个性，讲究学生自由发展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去树立这样的规则意识？我们想听听姚老师您怎么看？ 我想个性的前提首先是要有共性，在遵从共性的基础之上，再讲个性，那我想刚才耿老师提到了哈，要求得学生的认同，我非常赞同耿老师的这一点。那么对于教育来说呢，这个规则意识来说呢，我更欣赏这个心理学家班努拉提到的模仿理论，还有强化啊。那在这里边，我觉得不妨在班级当中更多的树立榜样，让孩子看到榜样就在身边，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孩子的积极的行为，教师呢给予正强化，多用肯定的语言来表扬孩子，少批评，或者说批评的时候呢，在人很少的时候，或者是单独的来谈话，来保护孩子的自尊，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自己去观察我应该怎么去做，这种观察学习的方式和模仿的方式比老师这种强制的要求或要你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我觉得更人性化，也更让孩子容易接受。 其实您谈到这个，我想到我原来上学的时候啊，就是经常我印象中，比如说一个新的课任老师来到了我们班来教课的时候，通常他会选择刚开始的某一节课上，比如说有那种不守课堂纪律的啊，这个在底下传纸条的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也好，他会杀鸡儆猴，然后呢把这个学生同学单拎出来去那个教育啊，不管是让他站在讲台边上也好，还是坐到讲台边那个专座也好啊，那会儿都有这个讲台边的专座啊，还是说出去，这不要上了，出去也好。那这种方式呢，其实我现在作为一个成人，我回过头来想，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管理的方式，因为你吓唬住了这一个，其实是警示了一个班的人，让他们能够意识到课堂纪律非常的重要，你要认真的听讲，你知道这块的东西很内容很重要，如果你不学的话， 啊，你可能就会落下很大一块。当然从初衷上来讲，他肯定是希望学生好的，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学生带好。但是刚才您也谈到了，您希望的是在学校中树立这种榜样的意识。那么就这两种教育的理念包括操作的方法上来说，您觉得像之前那种方式是不是现在对于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可取，他不会接受了？ 你说的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了应该是30年前王朔写的一本小说，叫《我是你爸爸》，那里边讲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老师哈。我觉得教师这个工作呢，他本身特别的要显示自己个性，教师的做事的风格。这里边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教师的人格特征是什么样的。就是如果你的杀鸡儆猴，你只是说在某一个事件当中，某一个突发的情况当中，我只是这么用之后呢，我杀鸡儆猴，我之后我还有你对你做一些其他的心理的辅导，做一些其他的心理的安慰，我让你能够理解我当时在课堂上是迫于无奈，为了考虑到更多的学生的听课的情况，为了考虑更多的学生的利益，还有就是维持教学的秩序，所以我不得已这样，我能求得你的原谅，我也能求得你的理解，我也希望你下一次课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我想如果万不得已采取杀鸡儆猴的方式，老师后续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安慰，一定要跟孩子做更多的交流和沟通，让他能够意识到我不是要让你难堪，我也不是要为难你，我是真的希望，我发自内心的希望我讲的内容能够你能真的听进去。所以我想这个过程是一个爱的过程，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一个慢慢渗透的过程。那么如果说老师只是为了我就是要你难堪，我就是要你下不来台，我就是想治你，我就是想恶心你，那我觉得 师德在哪儿呢？ 对，所以我想这个老师的心态吧也是决定的，也是决定的状态啊，这个思路呢也决定出路，这个格局呢也决定结局，这老师的人格特征也会对孩子的人格特征的形成会有很深的影响。 其实您刚刚谈到的这一些啊，对于家长来说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就是在每一次教育之前，老师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才能够说出某一句话来去跟你的孩子去字斟句酌的去讲某一块你可能有什么问题。 是的， 不是说随便就跟你来这么一句，因为每天面对不同学生可能这一句话会决定他的一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回过头来说，其实我们在讲说家校结合，那么在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自己的学生，耿老师你怎么看？ 在家里面来讲啊，因为家庭的环境相对更自由一点。第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家长的示范作用。家长自己他会怎么去做，这个孩子身上会很明显的带有家长的这种影子。所以从学校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和家长去沟通，我们可能希望孩子在家里面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经常会说比如说孩子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家长不要单说成绩的问题，是不看一看是不是孩子回家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在看电视，家长在玩手机，那这样的话孩子不可能静得下心学啊。所以我经常就说，你比如说孩子要写作业，家长能不能拿一本书一起看一看，对吧？这种家长的示范和陪伴其实是比管理和要求更能去引导孩子往另一个方向发展。 家长总是觉得说，我这个时候我把这个孩子送到课外班，我天天接送他，我就是对他好，你给我各种奥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你给我上吧，我钱花了啊，我在外面等你啊，这就是好，我不用管我干什么，玩手机也好吧，躺着也好吧，就陪你啊。 家长的这种陪伴和示范的引领是用钱换不来的，他是在亲子关系里面这种建立在特殊关系上的一种模仿的这种环境和行为，所以送到课外班去孩子不会感觉到这些的，甚至于有的孩子就觉得我去课外班是因为什么，我爸妈没时间管我， 完成任务， 对，他们不想理我了，他们把我扔出来了，这样的想法一旦产生了，那家里面就不可能能管得了这个孩子了。 所以这一点上其实要跟所有的听节目的家长们说，钱啊真不是好东西，因为你有了钱你就把孩子各种就送出去，送出去以后其实你在家庭教育跟学生的就是你孩子的培养过程之中你是失位的， 对， 你相当于把这个位置让给了课外班的老师们去承担你家长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他们是替代不了你的，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耿老师说的非常的好。节目的最后，想请这个梁校长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刚开学的学生们，包括家长们，给一些建议，包括学业规划上，究竟我们现在应该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有一些规则规范，是不是要去坚守住？然后，同时包括我们在学习上应该怎么去注意？ 眼看就已经开学呢，我想对学校说，要做有教育理想的学校，老师呢要做能成就学生的老师，那么孩子要听老师的话，成就自己，寻榜样不是竖在那儿的，而是我们要寻找榜样，每个人自己争做榜样，按照因为不同的学校有自己的规范，班里也是一样，这些规范就是我们好的，我觉得标准的底线，我们应该做得越好，越来越好，祝愿我们的同学们将来学有所成，身体健康，对学习上瘾，爱好学习，多做阅读，学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多在学英语，这英语是一个工具，学好它，向世界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人人都做一个合格的具有中国心的世界公民， 能够感觉出来，这个杨校长是谆谆教诲给自己的同学们，是非常有对象性的，对于我们这个前门外国语的这个新生啊，对于同学们这样的一个教导，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三个，第一个是我们是要找到榜样，然后学习榜样，同时成为榜样，这三个步骤、 是的。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都结束了。代表节目编辑苏小坤，节目监制张征，感谢您的收听跟参与，同时也今天感谢三位嘉宾，来自于前门外国语学校的校长杨梅杨校长，还有东城区音乐教育学科带头人姚玲玲老师，以及我们的教育评论员耿方志耿老师三位做客节目，感谢各位。同时呢，我们要再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我们将会有邀请到北京五中的校长张斌平、前校长吴昌顺、郭树森，与您一同关注对话京城名校之北京五中教育集团90年校庆特别节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的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小升初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三层的，通过无为而达到自然，通过自然而接近道，最终的目的还是与道同在。无为这个概念呢，在《道德经》一书中一共出现了13次。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自然只出现了5次，无为出现了13次，那看来无为应当比自然更为重要。并不一定是出现的频率越高它就越重要，我们是从这个理论逻辑上来去分析一下自然与无为之间的关系。自然无为当然也经常被人这样合用，其实自然还是自然，无为还是无为。那么什么是无为呢？无为表面上来讲是不做事，但老子所讲到的无为的不做事，它不是消极意义上的不做事，而是积极意义上的不做事。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不做不该做的事，他知道做不该做的事，那一定是有问题的，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呢，无为不是2个字，而是3个字。老子把它叫做为无为。为无为一语呢，在道德经一书中呢出现了2次，一次是第3章，一次呢是第63章。为无为则无不治，第63章讲呢，为无为是无事，为无为。我觉得严格的来讲，无为应当是为无为，也就是说为了一个无为，做了一个没做事，没做是坚定不移的，是有意识的。这正像沉默并不是简单的不说话，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支持我不该说的，我不说我不该说的。为什么在现在政治生活中我们有赞成有反对还有弃权？我既不想赞成，我也不想反对，我只能在这2者之间寻求到一个平衡，那就是弃权。所以弃权并不是放弃权利，这种弃权就是我的权利，这个弃权就是我的态度。那么无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它也就是沉默，它也就是弃权。其实无为它表达的就是一种智慧。那么对于无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言，自然如果说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不为其所不当为，不行其所不当行，所以自然有2意，无为只有1意。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对于一个人而言那不是一件难事，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不说自己不该说的话，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这个要比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显得更难。因为它更难，所以老子把它单独提出来，把它作为一个单项提出来，命之曰无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出来，无为是从属于自然的。对一个真正自然的人而言，他不需要讲无为。我们是不能做到自然，我们通过无为而达到自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去讲，自然是一个对于然，对于一切的物都有意义都实用的一个概念。人可以自然，那么自然界的生物呢，每个生物都很自然，狗也很自然，猫也很自然，狗如此猫如此，那就是它的自然。一草一木的这样一种生长，它很自然，这是它的自然。我们说这个狗无为，猫无为，这个一草一木无为，这一定是个非常奇怪的说法。所以无为只是对人而言的，对于人才有一个无为的问题，对于人之外的其他的生物不存在一个无为的问题，他们呢是自然的。我们人现在要做的是，我们能够做到像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那样自然吗？我们有时候可能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压制自己，要去提醒自己不做不该做的事，不做不要做的事，这就是所谓的无为。上德不德，上德无有无以为，这是自然，这也就是道。所以自然道与自然同在，但是无为不同。无为是什么？是下德不失德，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他是有原因的，他是有想法的。正因为有原因有想法， 这才叫下德不失德，没有做自己不该做的事，这是有益的，这是所谓的无为。所以无为不是没有用心，无为是有用心，但是一旦有用心，这就不是最高的境界，它最多最多只是一个其次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这就是所谓德的境界。天地万物，当然包括人在内，都有道，但是德是一个对人才有的概念。我们不可能说一只狗一只猫它有没有德的问题，因为一只狗一只猫它没有一个无为与有为的问题，它就是自然，它能够做到自然。所以无为是一个什么？无为不像自然，自然与道同在，无为就是一种德，我们只能叫自然之道，无为之德。也就是说，自然是与道关联在一起的，无为是与德关联在一起的。无为也好，德也好，都是对人才有的一个概念，而自然而道是不仅包括人，而且包括一切的生物在内共有的一个概念。由此我们也可以看，无为是从属于自然的。 从政治的角度看，无为的理念影响了中国许多代君王。罗安宪教授认为，强汉盛唐的形象与汉初唐初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有着直接关系。那么在《老子》一书中是如何阐明这种理念的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老子为什么要强调无为呢？老子更为重要的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一种思考，其实就是这里的无为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言，只有统治者无为，老百姓才能够有所作为。如果统治者的为太多了，那么老百姓就苦不堪言。我们说老子《道德经》第一章是讲道，第二章讲自然，第三章就讲无为。第一章讲道，第二章讲自然，第三章讲无为。道、自然、无为之间这一种关系，这种层次表现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第三章怎么讲呢？他说不上贤使民不争。为什么要不上贤呢？有的人说墨家讲上贤，老子讲不上贤，所以墨子的思想应当在老子思想之前，老子应当在墨子之后，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墨子所讲到的上贤和老子所讲到的不上贤不是一个正相反对的意思。墨子所讲到的上贤，这里的是有才能的人，要举荐有才能的人，委他于重任，让他们为国家为社会多做工作，这是上贤。老子所讲到的贤就是才能的意思，不上贤不标榜才能。为什么不标榜才能呢？老子说使民不争。注意道德经的最后一句话叫为而不争，老子不是反对为，老子不反对为，老子不是绝对的强调无为，老子是反对争。什么是争？争就是把别人的据为己有，把公有的据为己有，把所有权不明的据为己有，这必然会遭到他人、社会以及集体的反抗和反对，会引起社会的纷争。所以呢，老子反对争，之所以不上贤不标榜才能，是因为担忧老百姓因此可能会引起纷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看重某个非常贵重的东西，为什么我就把它这个非常贵重的东西仍然当成一个普通的东西来去看待，人们谁还在去偷盗那个东西呢？民不为盗其实也是不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你们有的人可能去过故宫，去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里边有一个宝贝，雍正年间有人向宫廷进献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物品，是一个象牙旗。 雍正皇帝用过几次，觉得这个东西太奢侈了，他怕引起社会的奢靡之风，由此呢就收起来，再也没有用。试想，如果雍正皇帝可以用，那么其他的皇帝可不可以用？比如说他的儿子乾隆皇帝可不可以用？但是那是我爸的东西，我爸的东西我不能用，我要不要再弄一个新的？如果乾隆皇帝可以用，和珅可能会想，既然皇帝可以用，我是不是也可以用？由此呢，天下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天下？所以雍正皇帝他看到这一点，不贵难得之货，这个东西很难得，正因为它难得，我不看重它，我要把它收起来，我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或者说是不能用的。这就是无为，他知道会得到什么。老子接着讲，不陷可欲，是民心不乱。这里边的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陷可欲，都是无为的意思。所以从无为的意义上来讲，在老子讲无为、提倡无为，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统治者来讲应当怎么做的问题，应当如何的问题。老子接着还在讲到呢，他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还是第二章的内容，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作为统治者真正要做的是不做不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就为老百姓树立了一个榜样，所以才有了后一句，为无为则无不治。所以无为它是为无为，为无为是什么？是对上而言的，对统治者而言的，统治者不应当做不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它主要是个政治的概念。正因为如此，第十章才讲到，爱民治国，能无为乎？作为一个最高的统治者，你呢树立一个什么意识？你的意识恰恰是一个无为，不做不该做的事。如果不能确定，最好什么事都不做。我们再由此再可以看到，前面所讲到的太上下之有之，你们会觉得皇帝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正因为如此他才是最伟大的。老百姓想做什么都可以做，如果他做了很多，那么老百姓做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老子还讲，老子第二十九章讲，他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天下是什么？这是一个神器，是不可为的，是不能为的。为者一定怎么样？有得必有失，为者败之。执呢就是执有，你把那个东西牢牢地握在手里，抓在手里不放，那一定是有问题的，迟早是什么？是会丢掉的。老子还讲到第四十三章讲到，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天下希积之。希呢是少的，你就可以发现老子苦口婆心的再去讲到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一般人都难以做到。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其实你们就会发现最好的两个时期，一个是汉，一个是唐。我们现在讲到强汉而盛唐，其实不管是汉朝还是唐朝，之所以会走向强盛，与汉初唐初所实行的无为而治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汉代确立天下以后，从汉高祖刘邦、惠帝刘盈、文帝刘恒一直到景帝，经历的时间是60多年，育民休养生息，才有了武帝的繁盛时代。如果汉高祖刘邦他的儿子刘盈、刘恒，文帝刘恒也是刘邦的儿子，也像汉武帝一样一开始呢就雄心大略，那么国家肯定不堪忍受。汉代如此，其实唐代也是如此。唐代 我们说盛唐时期裕民休养生息，提倡无为而治，才有了盛唐的这么一个经济社会的全面的发展。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唐玄宗时代达到顶峰。但唐玄宗这个人呢，他才开始的时候也不错，跟他的父辈也都一样，但是后来泱泱得意，出现了所谓的安史之乱，由此呢唐朝由盛而衰。这种无为而治在中国古代是有典型的例子的。我们刚才说汉与唐之所以走向兴盛，与道家的这种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老子中的各个哲学概念环环相扣，紧密相连。那么道、德、自然、无为这四个核心概念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请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 最高的肯定是道。那么怎么达到道？老子说通过自然而达到道。道与自然同在，我们一个人修道，我们一个人向道，就一种自然的态度，一个自然的精神而向道。不是说一个人自然他就得道了，他就有道，但是得道有道之人一定很自然。自然是从属于道的，道是应有尽有的，无穷无尽的。自然呢也是随处可见的，天地间的一切都可以做到自然，唯独我们这个人要是做到自然比较难。所以才有了一个与人相关的一个德与无为的问题。如果说自然是与道相关联的，那么无为是与德相关联的。道是物之所共有，人之所共有，德是己之所独得。德是一个特殊的范畴，德是一个对人才有用的一个范畴，才有意义的一个范畴。那么这个德意味着什么？带着最基本的因素是宽容，是包容，是宽厚。那么引申来讲就是无为，就是不做不该做的事。我们可以看到在老子的哲学中，它一定是有层次的，道是第一层次的，自然是第二层次的，无为是第三层次的。我们通过无为而达到自然，通过自然而接近道。我们再去讲第38章，也仍然可以看出来这里边的高低的区别。老子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我刚才讲这是自然，这是最高的境界。其次的境界是什么？下德无为而有以为，这是无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这是德，这是有德的表现。这里的无为而有以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在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自觉地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所以上德比下德要高。上德比下德高意味着什么？自然比无为高，道比德高。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过去人们对于老子的理解，对于道家的理解，以为道家就是在讲无为的，不做事，这种理解一定是有问题的。无为不是简单的不做事，不是消极意义上的不做事，而是积极意义上的不做事。作为统治者来讲的这种无为才可以保证老百姓的有为，才可以保证老百姓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对于一个修道的人而言，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由此呢通过这种无为而达到自然，通过这种德而达到道。道、德、自然、无为这四个概念之间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道与自然是一个共有的概念，所有的事物都可能有的一个概念，而德与无为是人所特有的一个概念。道、德是一个系列，自然、无为是一个系列。通过无为而达到自然，通过德而达到道，所以就有了自然之道，无为之德。道毕竟比德还要高一些。那么我们人不仅要守道，还要守德，通过无为而达到德，